就算以后见不到，无法再后退一步，难道我脾性他不知道，谁对谁错都好，没有责任对他好，没有顾虑懒得苦恼，怀念角力斗嘴不枯燥，没顾虑才苦恼，不会自己去求和，就算知错要垂头受气说不过，谁若先找到谁，随便讲句什么都好，欺骗大家有何难，我要好过，要情人没法看穿我，其实我自问情绪难以捉摸，欺骗自己太为难，我信不过，有时念容易也讲错，人又爱又恨难，十时说清楚，难担保我是我，就算再没法一起，没法滥用对不起，其实我愿意被看不起，无法叫伴侣欢喜，是那个没有品味，其实太害怕给他抛弃，才勉励我争气，不会自己去求和，就算知错要垂头受气说不过，谁若先找到谁，随便讲句什么都情绪难以捉摸，欺骗自己太为难，我信不过，有时念容易也讲错，人又爱又恨难，十时说清楚，讲太多欺骗大家有何难，我要好过，想天亮 交俾你啦。